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，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。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，浪漫的欧洲情调，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，跨过大西洋，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。 Ordinary, no, really don't think so. Not in love this. 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爵士潮流。 It had to be you. 一切只有音乐，音乐旅途，不同的语言，不一样的音乐。 这一首前门情思大碗茶，让观众在大碗茶当中细细品味中国戏曲文化的独特韵味。这首歌超越了样板戏的范围，词曲方面以北京这座千年古都的历史文化和民俗掌故为基础，在曲调上配以千姿百态绚烂多彩的京剧唱腔。一起来听到前门情思大碗茶。 前门仿佛挨着我的家，一旁衰草几声蛐蛐叫，伴随他度过了那灰色的泥莲花，吃一串冰糖葫芦就算不解，他一日那三餐锅头咸菜嘛，就这一口大碗茶，为什么 说到大碗茶，北京还有一样小吃同样非常具有代表性，那就是冰糖葫芦。接下来听到这首《冰糖葫芦》。 象征幸福和团圆，把幸福和团圆连成串，没有愁来没有烦。长得高你就看得远，面对苍山来呼唤，气儿也顺那个心也宽，你就年轻二十年。签儿穿，象征幸福和团圆，把幸福和团圆连成串，没有愁来没有烦。 音乐旅途今天的最后一首歌，一起听到《星光灿烂》，来自罗中旭。

事实与真